呢次个故事叫做云屯，我叫怡晨，依家系读紧高中嘅。我哋学校宿舍门口嗰度有个电话亭，系镶喺墙上面嗰种。但系喺电话亭嘅上边有一条大约3厘米左右嘅裂缝。呢条裂缝嘅由来我就唔知道啦。但系听啲学长讲，喺某一个晚上，一个女仔等所有人都瞓着咗之后，就偷偷咁跑出嚟，唔知道打电话俾边个，然后就莫名其妙咁失踪咗啦。第二日警察嚟到学校调查嗰时，就有咗一条裂缝啦。从此之后，好多晚上喺度打电话嘅人都莫名其妙咁失踪咗啦。我系相信呢个世界上有神鬼之类嗰啲嘢噶。喺一次晚自习嗰时，我同我个同寝室嘅同学小飞翻宿舍嘅时候就比较夜啦。翻去嘅时候先至发现，翻去嘅路上只得我哋两个人。顿时之间，我哋两个就感到种莫名嘅恐惧啦。直正嘅校园，只听到我哋两个行路嗰种沙沙声嘅声音。到咗宿舍门口，我等咩事啊？宿舍唔系11:30先关嘅吗？依家先至10:30啫。小飞有啲激动咁讲。呢阵时嘅我睇睇四周，宿舍门口嘅灯光十分之微弱，借住啲光，我向电话亭嗰边望咗过去。咩回事啊？我见到嗰啲裂缝里边挤满咗无数嘅眼睛，我惊慌咁就往后退咗一下，然后慌忙咁叫小飞望一下。呢阵时嘅电话亭出现咗个耷低咗头嘅女人，佢攞起咗电话，慢慢咁转个身嚟。呢阵时嘅我睇清咗佢条面，睇到我头皮发麻。佢脑里边嘅组织不断咁往外翻滚，发出咕噜咕噜嘅声音。佢擘开口，但系我分唔清楚嗰啲声音系从边度嚟嘅，仿佛嚟自地狱。 入嚟啦！下一个是你啊！ 呢阵时个我吓到脚啲软埋啦，小飞同埋我嘅心理都已经达到咗极限啦。 小飞喺度大声咁叫， 佢恐惧到都控制唔到自己啦。佢竟然向住嗰只女鬼走咗过去，我眼定定咁就睇住佢俾只女鬼拖入咗嗰条裂缝里边，只听到佢喺度痛苦咁叫住，并伴随住有啲肉体被扼爆嘅破裂之声。然后声音渐渐咁就消失咗啦，而我已经晕死咗过去啦。第二日朝早，宿舍门开咗啦，几个保安见到我晕低喺地上边，就将我送咗去医院啦。学校又发生咗一件失踪案啦，失踪时间为琴晚10:30，失踪嗰个人就系小飞啦。下一个会唔会到我呢？